在那最高的地方，据说是他的灵魂在深夜闪闪发亮。 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姿，伴着东部